好，師兄本土筆記，咁啊，今個禮拜咧就會講啊一場銀牌嘅比賽，咁咧就係由傑志對標準流浪嘅賽事嘅。咁啊，賽前嚟講，因為就伍健先生對呢個銀牌咧，好坦白講就冇乜緣分嘅。咁啊，自從佢即係搞波，即係大搞賽事以嚟咧，即係搞球隊以嚟咧，其實都好多時啊，都係銀牌，曾經試過打個決賽。咁但係就輸俾東方啦，曾經試過，亦都好多時啊。其實就傑志無論實力點強都好，就算有一年攞冠軍，攞幾個冠軍都好，銀牌咧都好多時都係第一圈或者第二圈出局嘅。咁啊，呢場波就係銀牌嘅第一圈賽事對標準流浪咧，咁就都唔例外。咁啊，好遺憾，今年咧傑志繼續咧都係響第一圈啊，即係就已經係出局啦。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其實兩隊波個近態都相當唔錯，今年嘅表現。傑志就唔使講啦嚇，聯賽排第一，咁就但係咧就另外標準流浪咧，咁就其實就未輸過嘅嚇，未輸過嘅。咁就其實今年標準流浪由列卡度帶領之下咧，同埋咧開始慢慢啲外援越執。真係越執越正之後咧，其實成隊波咧個表現咧係穩定咗好多，尤其是佢嘅防守啊，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啊，講翻兩隊嘅陣容先，咁就咧傑志呢場波啦，咁啊龍門依家係黃振鵬，因為咧劍橋就用係有啲傷嘅。咁啊後防方面啦，咁就係常規，基本上就張劍鋒咧就打左閘嘅，咁啊右閘就盧君怡咧就繼續都係後備，咁就出咗曾錦圖。咁啊中場方面咧，咁就係、是林家偉啦，咁啊柏林柱基同黃楊，前面因為巴良古素就停賽，咁啊停賽嘅原因就係佢有一場波咧就係、是因為受傷被換出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好慶，好慶之下咧就成個後備直傷咧嗰、那個膠板啊，之後咧一捶咧就打冧咗，咁啊結果咧就要賠錢，同埋咧停賽一場，咁呢場波就要停賽，咁啊。今年傑志冇巴良古素嘅比賽咧，呢場波係第一次啊，咁啊結果咧就輸埋，咁啊前面就拍住佐迪同埋，咁啊前面就佐迪、阿力士同埋陳文輝，咁啊呢場波傑志就正如頭先所講啦，第一就係冇咗巴良古素，咁啊呢、這個球員嚟講啊，似乎嚇響睇翻場波起上嚟咧，真係對傑志嘅攻擊咧係有一啲嘅影響嘅，咁我哋轉頭再講啦，咁啊流浪方面啦。咁啊，呢場波咧就梁興傑就佢哋龍門就打後備嘅，咁啊換咗李健，咁啊打正選嘅。咁啊後防方面嗰四個啦，咁啊左閘嘅呢個摩西斯，中路首將嘅杜馬斯，同埋咧係盧斯安奴，咁啊右閘就係阿劉松偉。嗱呢四個球員咧，後防嗰即係嗰四個球員咧，其實自從劉松偉打右閘，摩西斯打左閘之後咧，其實係個表現好好嘅。啊，今年標準流浪嗰個嘅失球咧，喺聯賽裏面咧，其實係除咗傑志同埋太陽飛馬呢兩隊即係實力比較超班嘅球隊之外咧，去到第三隊失球最少就係流浪。基本上得七個波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就呢一 pair 嘅呢四個球員啦，都係相當之硬朗。嗱，你唔好睇摩西斯，即係近呢幾年嘅公民都只係打後備，咁但係今年一轉轉會到流浪咧，雖然身形都仲係偏肥，咁但係咧呢、這個球員就都相當之硬正嘅，可以咁講，相當之硬正。呢四個球員個助攻就相對係少噶啦，咁但係咧即係。保持翻佢一個先球穩守，咁咧係再謀求突擊嘅踢法，咁就呢四個球員咧，另外就中堅嘅杜馬斯咧，亦都係咧係呢幾場波顯出咗相當之好嘅質素。呢場波尤其是呢場波睇到佢咧，可以話係後防好重要嘅一個功臣，真係已經係殺咗好多個波，同埋咧都包過一兩次個空門。呢、這個球員都可以話係成隊啊標準流浪後防方面嘅重心。嗱，其實咧。龍門嘅梁興傑咧，真係今場打後備嘅梁興傑咧，其實今年嘅表現係唔錯嘅。咁啊，但係今次出李健嘅表現亦都可以嚇，呢場波嚟講算係可以。但係真係好重要就係會話嗰四個嘅後防球員咧，響上一場即係聯賽逼和標準逼和呢、這個太陽飛馬，同埋呢一場贏咗傑志咧，其實佢嗰個嘅防守嗰、那個。 後面嗰四個人咧係值得咧係加許嘅。咁啊，另外防守中場方面咧就會係陳銘剛就拍阿周卓峰。咁啊，陳銘剛咧就有一段時間就係冇踢波嘅。咁啊，今年就出翻出嚟。咁啊，其實咧呢個球員響前年踢呢個天水圍飛馬嘅時間咧，其實都睇到佢呢個球員嘅防守嗰個能力係相當之好嘅，同埋係相當之硬淨。咁啊，拍住周卓峰，嗱周卓峰有個好處就係佢有一定嘅腳法，同埋傳球嘅視野唔錯。因為呢個球員響屯門嗰陣時咧，佢係打攻擊中場嘅，咁啊去到流浪就打後一格，咁就咧係踢呢個防守中場。咁但係咧，佢可以話係集中響個個攻勢嘅傳員就響佢度咧做一啲嘅長傳啊等等，咁啊呢個球員就可以話拍住阿陳銘剛就一竿一油，咁就佢嗰個嘅分工啊呢方面嘅分工係做得好清晰，係做得唔錯嘅。咁啊至於前線方面啦，咁就個三個嘅四二三一啦，咁啊左邊咧就會係林學熙。咁啊，林學熙咧，今場波表現相當好。佢自從喺印尼啊，即係踢過大約兩三個月到，喺印尼踢一啲嘅職業聯賽之後咧，好明顯睇到佢嗰個嘅表現係成熟咗好多，硬淨好多，同埋咧個膽識係相當之夠啊！咁呢場波亦都喺左邊產生好多嘅麻煩，尤其是係對住曾錦濤咧，咁啊曾錦濤一開波冇幾耐啦，已經係。即係俾阿林學熙落到底線傳翻出嚟中間咧，咁就俾咧呢個南航嘅球員李吉芬啊，咁咧就係回翻出嚟禁區頂左腳一射咧就入網。呢、這個波其實咧基本上傑志冇乜太多球員掂過個波嘅啫，即係響呢個入球嘅時間，咁啊好明顯睇到啦，當傑志嘅球員根本都未定神，咁啊輸咗一球咧，對於傑志係相當之就忌。咁啊，林學熙呢場波真係的而且確可以話係響流浪方面咧係產生好多嘅威脅。咁就若果係繼續落去咧，呢個球員咧都好快大有好啲大球會針嘅啦。呢、這個球員啊，即係睇到佢嗰個喺左邊係威脅相當之大。咁啊，至於右手邊嘅卓耀國就好坦白咧，就仲要一啲嘅磨練。咁啊，表現就爭少少。一對前面嘅。就係阿史高斯以及咧係呢個李吉芬嗱李吉芬嚟講呢個球員咧就睇過一兩場嘅咁啊都某程度上覺得呢個球員就有啲即係上腳太多咁呢個球員嚟講其實你話去打前鋒咩咁就我覺得佢似一個攻擊中場多啲咁啊但係呢個球員總體就即係可以啦嚇咁啊另外就史高斯就好適合呢隊流浪啦好坦白。呢、這個球員咧就出曬名嘅球味就好夠嘅，即係經常走動，好多時幫手防守，活動範圍好大，不停走動。啊，呢、這個球員好大路嘅去踢波嚇。咁啊，呢、這個球員咧其實就打呢個標準流浪呢隊波係打開呢個防守反擊咧。嗱、啊，呢、這個球員咧嚇係相當之係啱用嘅，即係有速度啊，亦都係肯去走。係啱呢隊波，響啱呢隊波踢法嘅史高斯，咁就呢場波亦都有一個助攻啦，嚇、叫助攻啦，咁就下半場時間一個角球斬出嚟，咁跟住咧，咁就俾史高斯頭槌一頂，咁呢個波中間嘅黃楊咧就解圍就解唔到，嚇、咁啊結果就俾咧門前嘅林學熙一射咧就射咗入去，咁就2-0嘅，啊，咁嗰陣時。咁啊，咁你睇翻，其實今場波我自己就真係主要睇好坦白睇標準流浪嘅，即係一隊波嚇能夠喺七場波入面仍然係保持不失，而只係失咗七球波啊，咁就都喺佢哋呢個人腳嚟講係算係相當之唔錯，係自喺列卡度嘅手下咧，嗱呢隊波咧就若果真係維持翻佢正正經經啊，咁就即係維持翻佢呢種咁嘅踢法咧，其實係一路奇兵嚟嘅嚇，即係發現到其實呢場波咧係踢得相當之唔錯，即係踢呢個穩守突擊，佢哋嗰個攻擊嗰個嘅即係嗰個路數亦都係有，因為佢哋後備仲有幾個球員好值得留意嘅，一個叫美路史拿域。嗱，呢個球員其實上年咧喺踢標準流浪嘅時候咧，其實係主力嚟嘅。咁啊，但係今年因為佢歸隊好遲啊，咁就啱啱10月 中島先至正式叫歸隊。咁就咧呢、這個球員其實係相當之好波，咁就亦都係個踢法係有啲似林學熙嘅啊，有啲似林學熙嘅。嗱、啊，其實咧呢場波標準流浪嗰個嘅陣容嚟講咧，講呢個外即係外國球員嚟講，因為摩西斯佢本身係應該本地球員嚟嘅，係唔佔外援名額，所以咧其實就嗱，而家外援有史高斯啦、盧斯安奴啦、杜馬斯啦，加埋李吉芬，其實佢仲有空間加多個美魯斯拿域咧，其實對球隊嗰個嘅攻擊咧係相當之有幫助。咁其實另外仲有就係李健咧，呢、這個球員係速度好快呢、這個球員啊，咁就其實響前年去打流浪已經顯示到佢即係好高嘅速度，上年就打橫濱就打得好曳，咁今年就翻去標準流浪咧，咁雖然都係打後備居多，咁但係呢個球員係有用嘅呢、這個球員嚇，咁、啊、所以都要係密切留意呢隊波。攻擊嚟講咧，呢兩個球員係啱使嘅啱使嘅。咁啊，所以咧，暫時睇啦，當然佢哋嗰個嘅後備板凳，好坦白，流浪後備板凳喺後防方面咧，都仲爭啲。咁因為咧，除咗即係後防呢四個之外咧，要再數就真係要數到賴家輝噶啦。咁呢場波就係點解會俾傑志追翻一球咧？就係話賴家即係呢個劉崇偉嘅受傷啦，要換賴家輝入去，咁啊佢好得意喎，咁啊本來咧就應該正常就賴家輝就補翻啊劉崇偉個右閘位嘅，咁啊但係打打下就可能教練見到唔對路，因為賴家輝都好耐冇出，咁啊所以咧就見到就頂唔住，因為後尾就傑志咧就換咗阿丹尼就代替咗張建峰，咁同埋咧就係、是、換咗阿安基斯，咁就入嚟去打左邊，咁就咧係左路嘅攻擊咧嗰陣時係相當之厲害，賴家輝頂唔住啊，咁啊將李吉芬咧就打咗去左閘，而將賴家輝打咗去中間位置咧就係、是、做馬騮，不停咁樣係見到有邊個攞到個波就搶啦，啊盡量就前場做一個緊逼咁樣嘅啫。咁啊，當然啦，咁啊輸嗰個2-1嗰球就冇辦法㗎啦，咁就喺左邊傳翻埋中間，咁啊去到遠處嘅坐迪頭槌就頂入。咁啊，但係咧去到後嗰時咧，其實流浪嗰個陣勢、嗰、那個防守陣勢係有少少亂嘅。咁啊，但係咧後屘再調整翻咧，咁就結果標準流浪仲頂得住啦，2-1咁就贏咗呢一場。咁啊，傑志嚟講，如果要評價，首先第一件事係曾錦圖就打得唔好啦呢場波。首先就好坦白，即係一開波冇幾耐，咁就嗰、那個俾呢個林學熙左邊出波就輸咗一球啦嚇。咁啊，同埋喺及後嘅賽事裏面咧，當中咧呢、這個曾錦圖有一啲嘅誤傳啊，防守亦都唔係好清脆啊，唔係好穩陣啊，咁啊助攻亦都唔多啊，咁之下咧，咁其實就呢、這個球員半場咧，結果就換翻出嚟，咁啊俾盧君義入替嘅。咁啊，另外就前面冇巴良古素就真係似乎球隊咧唔係好適應冇巴良古素嘅情況啦。咁啊，巴良古素始終都係一個好高大護波好好嘅球員，即、就、係、是、一個好正統嘅柱等中鋒。咁啊，但係咧呢場波一冇咗佢咧，艾利士同佐迪好明顯就唔係一類球員。咁啊，要用翻啲地波、猜波上走位嘅一個戰術。咁但係咁啊，似乎咧兩個球員啦，艾利士、佐迪都好似睇起上嚟就好似表現得麻麻地嚇，即係啲走位啊都爭少少。當然都再強調標準流浪呢場波係防守得相當好。咁就另外啦，咁啊陳文輝亦都係喺左邊咧，亦都係冇乜表現喺左邊嚇，亦都發揮唔到，受制於呢個劉崇偉。咁就中場方面，黃楊啦都再次講啦，今年係失色嘅。即係嗰個輸第二球，好明顯係佢嘅責任啦嚇。咁、啊、就亦都喺中場裏面，似乎即係呢個高美斯呢個教練咧，即係個踢法似乎就對於黃楊就唔係好適應嘅啊。咁就其他嚟講就阿棒啦，阿棒就嗱、啊，雖然第一球波咧，即係好坦白講，咁啊都。我相信個視線都遮遮嘅，咁啊，但係咧，似乎佢係咪可以做好啲咧？咁啊，即係大家嘅一個，即係好多傑志嘅擁趸一啲嘅睇法啦。即係我相信郭建橋就會做好啲嘅，啊，因為都會飛倒下嘅。 夠唔夠到另一件事，但係起碼都飛到。咁啊，好坦白講，即係王振鵬，我都響我自己嘅專欄啦，我自己寫嘅 post 啊，即係或者係呢幾個禮拜講嘅師兄本土筆記啊，都有時都會批評呢個球員。咁啊，都係好自為之啦嚇。咁、就總體嚟講啦，呢場波就優勝劣敗啊，標準流浪咧係。表現是比較出色，呢個是事實嚟嘅。咁啊，睇翻呢隊波，如果再次強調啦，即係個後備板凳，即係尤其是後防位啦，有翻一再多一兩件好少少嘅後備球員。咁就前面我覺得夠啦，前面我覺得佢哋嗰個前邊嘅球員反而係夠嘅啊。咁啊，因為仲有李家俊啊呢啲球員，咁就。流浪呢隊波跟住銀牌就會對南華嗱，如果佢哋呢場波贏得傑志咧，我覺得南華係要小心嘅呢隊波嚇，要小心。咁就標準流浪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今年嚟講嚇，即係唔好再次好似以往幾年咁踢半年嘅啫，啊半年搶夠分咧，咁就搞掂。咁我希望今年嚇，尤其是。呢一場波就係嗰首我哋之前師兄本土筆記都播過嘅嗰首阿莫耀強先生啊，標準流浪嘅老細咁就唱嘅嗰首打打氣嘅主題曲，咁喺嗰日咧就第一次就喺旺角場嗰度咧，咁就係去播放呢首嘅隊歌啦，叫做咁咧就即刻贏啦啊，即刻贏啦！阿莫三金口一開咧就即刻贏波。就要贏咧，係一個相當之犀利嘅對手，咁就可以話士氣咧係大振嘅。同埋始終阿 Rambo 咧都係好實在同埋好實正嘅教練嚟㗎。咁就所以希望即係流浪會方都珍惜啦，因為呢隊波好多時喺我教練嗰個人選裏面咧，即係都好多時都有不同嘅轉換。咁就希望今年。真係流浪係有本事，亦都有條件係攞到比較好嘅成績㗎嚇。好啦，咁啊講完呢場波啦，都講翻今個星期啊。咁啊，除咗銀牌之外咧，都仲有一場咧，仲有一場銀牌㗎。咁就係呢個東方沙龍就對係元朗嘅比賽啦。咁啊就喺旺角場打嘅，咁就東方沙龍就3-1啦。咁就比圖先入波啦，咁跟住基奧雲尼咧，咁係射成2-0啦。雖然法比奧就追翻平手，咁啊，但係咧就及後元朗好多攻勢啊，咁啊，但係咧，咁啊，最後咧去到補時啦，咁就廖富源咧就係即係想大腳踢上去，點知就踢得唔夠高，結果被基奧雲尼一射咧又搞掂埋3-1。東方咧就係贏咗呢場嘅賽事啦，咁就另外一場去翻個聯賽嗰度咧，就爆咗個大冷門啦。咁啊，呢個大冷門咧都係可以話係相當之巨型。咁就係神曦對住咧係太陽飛馬嘅賽事咧，呢一場波真係賽前真係人都冇諗過太陽飛馬係會輸嘅、完全冇諗過。其實咧，如果睇翻咧個陣容嚟講，以即係太陽飛馬，即係嗰種嘅踢法，即係基本上呢場波係個中堅位，即係出咗個蘇偉全嘅啫。好坦白，就唔用呢個施殺，就換蘇偉全。咁但係對 J.C. 神曦用蘇偉全，咁啊龍門補翻一個外籍嘅龍門史高域，咁都合理啊。咁啊都即係因為 J.C. 神曦今年嘅表現都係普普通通。咁但係其實上半場谷盈至林家亮兩個就已經2-0嘅啦。咁啊，去到係79分鐘，咁就係一路都係 hit 住2-0嘅。咁啊，但係跟住79分鐘，蘇偉全一個烏龍啦。咁呢個烏龍就有啲爭議性嘅嚇，有啲爭議性。咁啊，但係好遺憾，因為神曦嘅賽事咧就電視冇得播嘅。啊，神曦主場賽事冇得播，咁啊連呢、這個即係新聞片都欠奉，咁所以就冇計啦。我而家都係照住個即係網站啊，足總嘅網站就咁。話俾大家聽，咁啊跟住張國明咧就係射成係2-2嘅啊，咁就最後咧咁就係、是、最後去到補時啦，咁就咧盧高啊推過呢個後備入替入吳日海，咁就咧再俾翻中間連拿度咧咁就射入嘅，咁啊其實咧就呢場波個換人嗱、我唔知咩原因，可能係受傷，雲迪盧域咧就好早上半場就已經換咗出去噶啦。咁就林家良就入替， 最離奇就去到半場，史高域呢個龍門就換出吳日凱入替，正常就應該係龍門應該係受傷先換嘅啫。咁啊，但所以咧就呢兩個嘅即係兩個外援一換出嚟，即係我懷疑啊，我懷疑就係、是、因為真係冇片睇啊，所以就我唔知係受傷啊，定係想留力。咁如果係留力嘅話，我覺得將一個留力嘅位換落去龍門度咧，咁啊真係有啲奇怪啊。咁就神希嚟講，其實喺64分鐘羅拔圖就未講出場嘅，咁就但係咧，即係去到2-0打少一個，去到接近80分鐘都居然追翻三球嘅，咁啊最臨尾嗰11分鐘嚇，呢個太陽飛馬係連輸三球咧，呢個情況都相當之奇怪。咁當然啦，蘇偉全就好坦白講，佢嗰個嘅能力咧就唔係強噶啦。咁啊，但係真係除咗蘇偉全之外，其他球員都打開㗎，都冇理由係咁曳嘅。咁呢個真係令人好奇怪嚇。咁就當然，我再次講神希其實咧。佢哋呢隊波咧，本地華人質素係可以嘅，呢批球員華人質素係可以嘅。其實呢場波嚟講，睇翻佢哋嘅陣容咧，咁啊中堅基南馬拍住，應該係呢、這個袁俊南，咁啊或者應該拍住波羅拔圖啦，我諗下，咁啊左右就郭榮新，咁啊另外就張國明啦，可能係嚇，咁啊。啲前面有郭祖威啊、蘇陽啊、呢個美高啊，咁啊前面洛連拿到盧高啊，呢啲球員都唔曳嘅呢啲球員嚇，咁就所以咧，你話究竟呢隊神希係咪真係會降班咧？都仲係要留，都係要兩睇嘅嚇。咁啊呢場波嚟講，太陽飛馬咁樣失咗三分咧，都可以話令到傑志咧就最開心，因為咧咁就。就是、最強的對手啦，可以咁講啦，即係一啲唔應該失嘅分裏面就失咗三分，咁呢個係對於傑志係相當之著數。咁但係傑志就真係要再睇，即係嗰場銀牌賽事係睇到巴良古素呢個球員係相當之緊要啊！如果冇巴良古素，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時間咧，咁呢隊波我諗嗰個嘅攻擊嘅戰術咧，就真係可能要。真係要調整一下啦啊！好，咁就師兄本土筆記今個星期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下個星期咧就應該會係國際賽嘅，咁就會有兩場。咁啊，禮拜五就作客去到阿聯酋，咁咧就係、是、亞洲杯嘅比賽。咁然之後下個禮拜二咧就係、是、另外一場主場啦，就對烏茲別克嘅。咁啊，賽前咧都講啦，就話對阿聯酋嗰場作客就希望。和啦，守得和就算啦。咁啊，主將烏茲別克就想偷雞啦。咁啊，但係好坦白講，即係大家都即係唔好期望過高啦。即係希望即係香港隊打得好好睇睇，咁就我覺得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出線咧就真係妄想，我好坦白講，真係問啲噶啦嚇。好，咁無論點好都好啦。咁啊，希望。下個禮拜二嗰場烏茲別克場比賽啦，都多多入場去支持香港隊下好，咁啊，師兄本土筆記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哭波桑時間再見咯噃，拜拜。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点解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咦，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講少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